28.8跌12.8，药明生物63.6跌5.8，恒生中国企业73.8跌2.34，盈富基金21.58系跌咗5.6，友邦保险80.2跌2.6，比亚迪股份211.6跌13.6，中移动55.05跌咗9.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22.09。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2，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港金系报18,300，比上日收市升咗1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50.8美元，卖出价1,952，啱啱转咗1,951.68美元。港汇指数系报95.6，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地政总署招聘二级填土转译主任，消防署招聘消防员负责行动和海务，卫生署招聘殓房主任，屋宇署招聘技术主任是结构部分，政府产业署招聘助理屋宇监督。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度泳季。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招聘助理经理，负责建筑、印刷、出版和推广。教育局招聘课程主任，负责中国语文教育。还有招聘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学助理负责预科程度和杂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两款新冠的口服药物先后都已经来到香港了。香港老年学会的会长梁万福， 做诊医生可以根据现有的指引去处方呢啲药物，院舍又可以即时去到医院管理局嘅医院攞药咧，咁就可能成个速度可以提升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破裂息痛咧系一个比较简单咧，副作用咧系比较少一个退烧嘅途径啦吓。我哋主张咧都系食口服就好啲嘅，即系佢吸收咧会系优胜过失肝啦吓。咁而系发烧咧，我哋会建议家长咧用咗呢个破裂息痛先嘅。咁咧记住咧就要用适当小朋友体重嗰个份量，切记咧就系唔好同时又口服又肝塞。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主持黎晓君，请嚟粤剧名伶吴美英一同欣赏《朱变回朝》。 当中嘅哭主同送别系耳熟能详嘅经典唱段。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昼1点播放精华片段。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下昼4点半足本播放。 喂，刘德华，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平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3月25日晚上啊，今日星期五啊，广东广西。咁我系大家节目主持人周志恩啦。咁啊喺另外喺偏厅嗰边听紧我哋电话嘅咧吓，就系阿黄仲宇 Mills。 Hello， 大家好。 喂，咁啊 Mills 呢几个礼拜咧，我讲我自己先啊，呢几个礼拜尤其是头嗰礼拜咧，我基本上好多晚都瞓唔着嘅，或者瞓得好差嘅。晚晚就喺度睇好多嘅外边嚟嘅信息，咁啊主要都系因为咧乌克兰同埋咧俄罗斯嘅战争咧，令即系牵动咗好多人嘅情绪啦。咁亦都咧，我谂我自己咧，曾经系一个军事嘅你可以话系一个迷啦，但系呢个迷其实都几唔开心嘅，因为都会好多伴随住好多死伤啦。咁但系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咧就。學識咗睇好多唔同嘅資料啊，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喺個睇嘅資料嘅過程裏邊咧，我唔知阿 Mills 你有冇同我一樣都有呢個感覺，就係咧隨住資訊越發達咧，我覺得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哋獲得嘅即係資訊來源好似仲更加複雜咗。令到我哋嗱，以前我哋好記得咧，尤其是當年打沙漠風暴咧，這個美軍咧，咁啊，淨係睇住 CNN 咁樣咧，24小時新聞台咁，基本上就係一個好明確嘅單一嘅方向嚇，我哋就咁睇住佢咁樣影。但係而家咧，哇，啲消息多到咧，嗱，不論你係支持邊一個，或者甚至乎係支持和平啦嚇，咁但係我哋睇到啲新聞咧，都會成日喺度諗，哎呀，究竟邊個新聞係真㗎？究竟幾時停啊？咁阿 Mills， 你有冇呢個感受啊？ 我呢個感受係好強嘅，尤其是我諗係我添。因為我諗阿周 Sir 都有睇開或者了解過啦，好似頭先你所講啦。我其實對於軍事嘅嘢咧，即係我唔認識嘅完全都，但係當然我會睇嘅時候，我會關心嗰個狀況同個戰況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的而且我已經嘗試去睇唔同嘅。甚至乎啦，因為我都同另外一位好耐以前嘅主持啊黃少俊，佢都有去介紹一啲嘅網站去睇，咁我都有睇外國嘅一啲嘅情況，所以咧令到我究竟，我覺得係啊，究竟個戰況係發展到點嘅咧？我自己都基本上唔能夠覺得係邊一度嘅信息先至會正確，同埋尤其是咧。在心理学里面呢，其实在战争里面的一些的群众宣传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即是说究竟我发放什么的讯息给什么的群众，要他们有什么感觉，甚至乎有什么行动，那这个是其中战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的。所以当我去不断地听的时候呢， 我就更加好似你頭先所講啦，我有啲直情 confuse， 有啲混亂添，即係究竟啊邊一個佔上風咧？邊一個去到邊一個情況係真係喺度叫做攻方有利啊，定係守方係會比較有把握啲咧？咁我基本上睇嚟睇去嘅時候咧，都即係搞唔清楚嗰個情況。我完全係有呢、這、一個。咁嘅情況，而且係成我一個幾大嘅疑問嘅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面， 尤其是喺咧頭個，我頭先講頭個星期咧，因為我自己即係都有個責任啦，我教書啦，咁我特登都做咗兩次 live 咧，俾我啲學生睇啊，咁啊當然其他人都可能都會睇到，就係咧我都會想同啲學生分享或者分析翻咧，究竟佢嗱第一呢場戰爭對我哋生命或者對我哋成個嘅嚇生活有咩影響？咁呢個我覺得要俾佢哋知嘅，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咧點樣去慎擇或者篩選啲資訊。嗱，老老實實，以我哋嗱又有教書經驗，亦有喺叫做喺呢個掹車邊喺呢個媒介裏面叫做工作下，咁我都真係花咗好多力氣咧，用咗即係成個禮拜我先揾翻一啲咧我想要嘅一啲資訊。嗱，裏面當然啦，其實去到而家都隔咗成個月啦，繼續持續發生緊嘅好多事都，咁但係咧我又唔可能淨係講我自己嗰、那個。 即係諗法，或者我喂有啲咩媒介咩渠道係好嘢，咁冇理由我喺度公開講噶嘛。咁所以咧，我今日都特別咧請咗個嘉賓啊。咁呢個嘉賓咧就係咧最近咧都非常之紅啊，喺網上面。咁佢哋有個 page 喎，好多人個原來啊。咁我哋揾咗佢其中一個主持人咧，就係、呢個 page 咧叫不曾遠去的硝煙啊。咁裏邊咧其中一個負責人咧，軍事呢個平台咧嘅主呢個負責人啦 ，Louis 啊 ，Louis 你好。 你好啊 ，Tommy， 感谢你邀请啊。 喂，咁啊，我事不宜迟啦，我都想讲讲啦。有啲听众都话：，哇，你几个人讲条题目叫做战争宣传战。嗱，我哋今日咧有个目标嘅，我哋希望咧透过俄乌战事去讲讲我哋睇到嘅吓、今次里边嘅宣传战上面。嗱，我哋个 focus 比较多，我哋都可能都会拉到去讲一啲战争嘅情况，或者所谓边个唔同嘅地方名啊嗰啲咧，我哋可能都会提及到。但我谂我哋个方向比较清晰，我哋都想講多少少咧，即係裏邊究竟用咗啲乜嘢所謂嘅戰略啊？喺呢個認知作戰裏邊嚇，咁啊，喂 ，Louis， 不如講講啦，一啲字眼咧喺我哋個 page 都有講到啦，喂，咩叫認知作戰啊？咩叫做嚇咩超限戰啊？可唔可以簡單講講俾我哋聽眾知道？ 好啊，冇問題啊。其實咧，我呢一次我想主講嘅就係咩認知作戰啦。其實呢一個係一個近二十年好 hit 嘅一個 topic 嚟，或者近幾年台灣都特別多講嘅。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呢？就係因為即係如果大家係對心理學有啲認知啦，你就會知道人嘅一個認知係會直接影響到你行為嘅。所以佢哋有一個嘅 theory 係 cognitive behaviour， 咁就係講緊你點樣去睇一件事。你最終係會點樣影響對一件事嘅觀感？我舉個例子啦，例如俄羅斯方面，佢會不停咁去，例如喺佢嘅國營電視台，例如講 RT Russian Today 今日俄羅斯啊，或者係衛星部啊，會去公開講一啲俄羅斯有利嘅資訊。調翻轉烏克蘭國防部總參謀部，佢各個軍種亦都不停咁去宣傳佢哋所宣稱嘅一啲嘅戰況同一啲嘅戰報，譬如講開戰第一個禮拜。烏克蘭方面就係單方面宣稱啦，例如他哋有一個戰鬥機王牌，係成為即係單日嘅時候就已經好快擊毀咗俄軍五部戰鬥機，成為一個係單日嘅王牌，即係呢個就係他哋所宣稱嘅一件事啦，或者係幾乎之鬼啊，同埋另一個就係蛇島啦嚇，唔好意思，蛇島咁就係講緊有13個勇士係啦，咁就係拒絕俄軍嘅投降，咁就成為烈士。咁呢兩件事其實都係一個好有力嘅證據，就係睇到兩方係點樣去運用宣傳戰嘅咧。因為例如話，當蛇島嗰邊嘅守軍係啦，烏克蘭宣稱已經死曬嘅時候，俄羅斯就話其實佢哋唔係啊，佢哋係俾人俘虜咋。咁呢個就見到兩方面都有各自認為嘅真相，同埋各自宣稱所去製造嘅一個所謂事實。咁所以喺個 post truth 嘅時代、後真相嘅時代，我哋其實好難去講到話邊一方面先係有完全嘅真相，因為各自都係演繹緊佢哋嘅真相。 喂，我想補充少少關於蛇島，因為我都即係有少少呢個位度，我都唔知叫中咗伏啊，定還是係因為好激勵人心噶嘛？嗰十三個士兵裏邊咧，仲有好多大特寫個人物嘅特寫，我仲要講到裏邊咧，仲有好多女兵啦。哇！咁我即刻個腦裏邊就幻想咗好多 picture 出嚟啦。咁然後咧又好壯烈嘅喎嚇，佢哋咧同呢個俄羅斯軍方嘅一個對答裏邊咧，臨尾嚇俾人哋圍住嘅時候嚇，一堆飛彈就嚟飛埋嚟啦，佢竟然咧仲用一啲好慷慨激昂咁，我哋大氣電波就唔出得街啦嗰時，咁但係就即係完全係一個回絕嘅方法，我唔會投降嘅咁。於是乎咧，我一睇到哇士氣，我自己個心裏邊都哇，即係我唔好理佢究竟我撐邊一個即係國家都好啦，或者甚至乎我就係和平主義者都好啦。但喺個過程裏邊咧，我會受到呢一方面嘅感受感召好大嘅。但係咧隔咗兩日之後咧，突然間咧我又睇翻俄羅斯嗰邊話，喂其實佢哋被俘虜咗，冇死到。然後再睇翻咧烏克蘭嗰邊嘅軍方都話，其實佢哋可能係冇死到嘅。嗱咁於是乎咧，我又即係即刻我就會諗翻啦。阿 Mills， 喂喺呢個過程裏邊，我自己嘅諗法咧，好多時喺嗰個戰爭裏邊咧，嗱為咗激勵自己嘅士氣，嗱不論係即係守方或者攻方都要激勵士氣啦，或者要打擊對手嘅一啲威望，或者將佢非人化，將佢變成咗一啲邪魔外道壞人嚟嘅，咁呢個係我覺得喺個戰爭嘅場面裏面咧，係都幾必然發生嘅。阿 Mills， 如果從心理學嘅角度嚟講咧，呢一啲咁樣嘅所謂認知作戰咧，個意義係仲有咩地方可以睇到嘅？ 係啊，其實頭先呢一個覺得個例子非常之好嘅。其實頭先所講嗰個認知作戰咧，好似阿 Louis 咁講啦。 佢想影響佢對嗰件事嘅觀感，或者對嗰件事嘅一個判斷，從而咧希望可以激發起某一邊某一啲人嘅某一啲嘅行為。呢、這個喺戰爭上邊咧，成日都會係咁做嘅，尤其是影響。可能外面会帮佢嘅人，甚至乎最多时候呢就是影响返自己嘅军队或者自己内部嘅人嘅睇法咁样。类似就好似头先嗰个呢嘅情况呢，其实佢係想激起一啲嘅可能喺国内啊或者自己军队啊嘅一啲嘅愤怒情绪囉。因为愤怒就先至会令到人哋呢会有直接同埋实际嘅一啲好 aggressive， 即係好激動、好有攻擊性嘅行動嘅，係啊。咁所以咧就係、是你諗翻咧，如果佢假設啊，佢去做呢件事嘅時候，佢可以係用一個哀悼嘅角度去睇啦，佢可以用一個好唔捨得嘅角度啦，可以係用一個温情嘅，即係我意思感覺上嘅角度去睇啦。但係佢選擇咗用咗一個激昂嘅情況去描述呢件事。希望激起到军队里面又好或者国内人民又好嘅一个愤怒情况。从而可能你话大家都一心去作战啦，可能甚至乎会参军啦，加入军队啦，各样嘢啦，即係对呢一样嘢都会好有帮助。咁其实好多时候我相信呢无论係俄罗斯啦或者係乌克兰呢，佢自己去对唔同嘅事情呢都会係做一啲咁样嘅内部宣传或者对外的宣传呢，令到好像刚才 Louis 所说，给他们的一个主要的观众，他们想影响的观众呢一个他们想给他的观感，从而得到呢一些希望我透过这个宣传所获得的一些行为，例如刚才所说就是愤怒，所以我会激战。那我觉得这些是都挺直接的。其实呢我觉得是不过要拿握得几好嘅，的而且确，即系究竟我几时要激起一啲嘅愤怒，我几时要激起某啲嘅怜悯，我点样去用呢一个嘅情况？呢一个嘅拿握咧，的而且确就系会，即系大家都可能系做紧一个叫认知嘅去影响，但系边一个做得好嘅话咧，咁其实都真系好考技巧。 嗯，系啊，我自己觉得。啊，头先即系，我觉得一个好关键的地方就系、是、其实双方都系好去尝试激起大家情绪啦。我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啦，俄罗斯人一听到讲要法西斯啊、纳粹啊，佢哋就即刻会联想起个画面，就系佢哋嘅父辈70年前打嗰场伟大嘅战争——卫国战争。对于俄罗斯人嚟讲，呢场战争就好似中国人一讲起啊日本侵华啊，或者一讲起日本法西斯啊，就会即刻系昂首激昂，就系、是、要哦不，我哋就要去保卫我哋嘅家园，要保卫我哋嘅祖国。对于俄罗斯人嚟讲，一听到哦，一听到普京喺电视上高直播就系讲话纳粹新纳粹混入咗喺乌克兰嘅政府嘅高官里边、高层里边，佢哋一听到呢件事，佢哋真系好激愤。所以你见到当初点解俄罗斯嘅军队其实佢哋当初作战嘅势头好凶猛、好勇敢，就是、因为佢哋想要的确系达到佢哋嘅目标，就是、要去消灭新纳粹。或者而家我哋见到战方嚟到去吓、啊，即系29日啦，有个好激昂嘅就喺马里乌波尔里边打紧嘅即系佢哋俄罗斯被称为系即系俄罗斯指责系新纳粹嘅部队，咁就系、是。亚速营，咁俄罗斯嘅军队作战好勇猛，甚至死咗几个将领嘅。点解要咁勇猛啊？就是、因为佢哋相信嗰一班嘅部队全部都系新纳粹嚟嘅。咁即系呢个就系俄罗斯方面嘅指控啦。 嗱，亚速营嗰度咧，其实都我哋睇到好多唔同嘅外电都有提及到啦，包括咗佢之前嗰几年对于即系乌克兰东部嘅人民，即系比较亲俄嘅一啲人民啦，或者甚至乎俄国血统嘅一啲人咧，嗰种嘅打压啦，咁啊亦都有唔少嘅即系唔同嘅即系宣传嘅片段啊，或者有好多人去讲紧呢啲咁样嘅故事啦。但系咧，我哋今次咧一开头睇呢个乌克兰同埋俄罗斯嘅战争咧，不得不承认咧泽连斯基啊，作为一个乌克兰嘅总统咧，大家开头咧就不停喺度认知作战紧嘅，我觉得就话佢一个演员，咁就有少少觉得你都系一个演员啫咁样。但呢个演员就好奇特地，因为佢之前大家嗱呢、這个我唔知系咪一个操作嚟噶，因为佢之前系搞喜剧噶嘛，咁我都有睇过佢一两集戏嘅，咁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但系佢唔知点解咧，今次嘅戏轨转咗，变成咗一个咧好似吓、一个战争英雄咁嘅状态。因为如果大家仲记得最开头嘅时候咧，美国、英美或者其他嘅北约国家，甚至乎都提出过，主要系美国嘅，我记得就话喂，不如安排 你流亡政府走佬啦，幫你去起碼去烏西先啦，即係去一個安全啲嘅地帶啦。咦，佢唔係，佢調翻轉佢唔去，不特止仲要叫人哋俾啊武器佢嚇，仲、啊、自己喺度直播。嗱、啊，呢、這、一個畫面咧，我覺得係喺我哋睇咁多關於戰爭嘅場景裏邊咧，都比較唔係咁常見嘅，即係嗰、那個。總統甚至乎會自己喺嗰個地標嗰度嚇，然後特登話俾你聽，我仲喺呢度，我同大家一齊打緊。嗱呢一個狀態咧，嗱我自己嘅觀察啫，似乎對於好多睇外電嘅人，或者睇澤連斯基呢一個你當演出都好啦嚇，其實就唔係淨係嚇即係烏克蘭人民自己啊覺得，咦呢、這個唔同，以前嗰啲人已經走咗佬噶啦，呢、這個竟然留喺度一齊守住。嗱而佢嗰、那個演出啦嚇，你叫做係幾影響到好多唔同嘅外邊嘅人，包括咗歐洲其他人啦。你見到而家佢去咗唔同嘅議會度去做唔同嘅演講啦。我諗暫時我望佢淨係似乎去以色列嗰邊就唔係咁成功，其他佢都去咗好多唔同嘅議會度，都基本上都個都企曬起身嘅咁樣。嗱，咁我覺得呢一件事上面咧，澤連斯基似乎阿 Louis， 你覺唔覺得佢比以前嘅統治者其他或者其他嘅一啲戰士裏面咧，係有一個比較新嘅一個處理方法咧？ 我覺得的確係嘅，即係以往我哋戰爭開初嘅時候，一開始咧，好多人會話佢係一個戲子啦，係個演員啦，就用佢嘅出身嚟去笑佢啦。但我自己覺得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其實呢個你可以即係如果我哋講認知作戰上高，其實係兩個唔同嘅角色嘅一個，即係兩普京作一個 KGB 出身，佢一個諜報系統嘅出身嘅。一個獨裁者啦，咁另一位就澤連斯基，佢係一個演員出身嘅一個總統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兩個角色嘅一個對抗嚟，或者大家係用兩個唔同嘅一個就係用緊佢一個諜報系統機關出身啦，另一個就係佢一個演戲系統出身嘅一個人啦。兩個一個好有趣嘅對抗，有趣位在於乜嘢啊？澤尼斯基佢係的確，你問佢其他嘢，問佢可能對於軍事啊，對於內政啊，佢係咪真係做得好？其實未必係嘅。但係你一講到話佢要演員，一講到佢要係喺呢個舞台上高去扮演一個好重要的角色，似乎歷史冥冥之中為佢安排咗一個好好嘅角色，佢能夠做呢一場戲做得好好。喺英國，佢可以去講出二戰丘吉爾嗰句名言，就係、是、話我哋會奮戰到最後，我哋會喺唔同嘅地方去作戰，奮戰到底。佢去到去美國嘅時候就要求，即係美國係希望佢一個自由之邦啦，民主嘅燈塔啦，點樣去幫助到我哋啦？呢個就係澤連斯基嘅威力所在。咁普京調翻轉啦，普京係一個好熟悉情報系統嘅人嚟嘅。其實普京喺過去十年、二十年咧，佢喺俄羅斯嘅一個國防政策上高係扮演咗好重要的角色，因為佢一個對於情報好理解嘅人。佢2012年嗰陣時咧，即係我哋其實佢揾咗一個2013年啦，佢揾咗一個好犀利嘅一個國參謀部長，咁係叫格拉西莫夫啦。佢其實格拉西莫夫就係佢運用咗最新嘅一個構想嘅作戰構想，就係、是、我哋今日嘅主題混合戰。咁就係咩係混合戰呢？就係即係講緊用一啲方法，非常規嘅方法嚟去消磨敵軍嘅意志，瓦解敵方嘅心理。咁就係令到佢哋俄羅斯未必需要用好強大嘅軍力，都可以達成到佢哋戰略目標。 嗱，啱啱翻嚟嘅時候，我哋再講多少少咧，究竟呢個混合啊，呢、這個混合有幾混合？嗱、咁有隻歌你帶嚟喎，係俄文嘅喎，喂，介紹少少啦。 好啊，我自己係好中意聽俄羅斯音樂嘅。咁呢一首歌咧，其實係俄羅斯一個好出名80年代嘅歌手啦 ，Victor Chui 嘅一個嘅歌曲《血液型》啦。咁 Blood Type， 咁佢呢一首歌其實就係唱緊喺80年代嘅時候，一啲阿富汗嘅打阿富汗戰爭嘅時候，一首反戰嘅歌曲。咁我希望帶俾大家。 сонячний день, в осліпительних снах. Група крові наругає мой порядковий номер. 俄斯话军方利用巡航导弹摧毁基辅郊外乌军一个燃料库。哈尔科夫据报有医疗中心被击中，四人死亡。至于被俄军围困的马里乌波尔，一座由剧院改作避难所的建筑物上个星期被击中。官员话可能有300人丧生，市长话可能要几年时间才能够重建这座城市。乌克兰官员又指战事至今有135名儿童失去性命。联合国说马里乌波尔的每个集体埋葬点可能容纳多达200具尸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83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4点，升1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29， 日元 122.01，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251， 人民幣 6.366， 英鎊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02， 澳元對美元 0.75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9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954.01 美元，賣出 1955.18 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道冷锋听日会喺华南北部形成，并喺听晚至星期日朝早横过沿岸地区。该区天气显著转凉。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日显著转凉，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常林法师，俗名叶青林，出家前后都做过好多义工。 原来呢位著名摄影师是有阅读障碍同自闭倾向噶。 隐蔽的残疾怎样影响他的成长和修行呢？ 今个星期日听下师傅怎样克服困难、啊、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癌症真的可以预防？ 除了你基因之外，我们健康饮食，戒烟戒酒，少盐少油，多做运动，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其实都是一个有效的预防癌症的方法。 逢星期四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里有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林家安医生同大家分享癌症资讯。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欧游回忆之旅，法国。 先牛， 他第一次去法国是旅行支票的年代啊。 榴莲， 好彩他去过不止一次，好同不好不会一面倒。 欧海星， 欧游第一站就是法国，可想而知他几咁喜欢这个地方。 星期六下午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先牛，各位安坐家中 听节目。 外交20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继续系“一带一路”嘅问题。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一带一路”，至今已经第九年。当中“一路”系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一带”系代表咩呢？三个选择 ：A. 丝绸之路经济带 ；B. 欧亚大陆经济带，定系 C.欧亚贸易经济带呢？ 我记得一带一路的目的是同多个国家发展新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 我记得有两条路线，其中一条是经中亚和俄罗斯到达欧洲，而至于另一条就是由新疆出发，经巴基斯坦、中西亚到达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各国。 咦，但你讲的路线咪同古时丝绸之路好似咯？ 系，咁一带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啦。正确答案系 A， 丝绸之路经济带。 正确，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再补充一下啦，一带一路嘅目标系为咗帮助唔同国家之间可以更有效分配资源，促进经济发展，达至互惠互利嘅跨国经济合作关系。 香港电台提提你，第14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全港超过45000名学生同你一较高下。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大家好啊！3月25号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今晚的题目是战争宣传战。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有我们的嘉宾 Louis。Louis 刚才跟我们都分享了一些关于所谓超限战，或者即亦都講咗啲人物設定啊，我叫做其實有少少似啲即係做戲咁樣啦嚇，有個人設啊，阿澤連斯基開頭大家認為佢只係一個喜劇演員，但係而突然間變咗演啲英雄戰爭片。阿普京咧一路俾我哋嘅感覺都係一個冷酷的即係統治者，又突然間咧你又見到好多嘅唔同嘅片段嗱，我唔知點解會用呢啲片段去形容佢啊，就譬如一張好長嘅台。咁裏面呢就冇其他人嘅，咁就突顯咗呢佢可能有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說法，就話佢呢會唔會有啲咩心理問題啊，嗱啱啱喵所以補充下啦，會唔會其實有啲咩中咗呢個新冠肺炎之後呢會唔會有腦霧啊，咁即係好多呢啲咁樣。當然啦，我哋即係用一用個腦諗，可能有部分呢特登係唱嘅，呢啲可能係一啲即係心理作用或者心理戰啦。嗱咁但係呢其實我哋撇除咗呢啲呢好似好表面化嘅嘢之外呢，原來呢啲所謂認知作戰啊、超限戰呢啲概念呢，近呢10几20年呢，其實喺不論係中外唔同嘅國家呢，一諗起戰爭或者軍事嘅層面度呢，都似乎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喎。阿 Louis， 即係呢一樣嘢，譬如喺最近呢10几20年裏面呢，有冇啲發展啊？即係究竟認知作戰有啲乜嘢啊？唔同嘅流派啊，甚至乎？可唔可以讲解一下？ 好啊，其实混合战咧最初咧，其实系一个美国提出嘅概念啦，但系早过混合战之前咧，其实呢个系中国嘅一个概念嘅，就是、超限战。嗰阵时咧，解放军有一个将军啦，咁佢就系叫乔亮啦，佢一个好出名嘅鹰派将军嚟嘅，佢就认为咧下一场战争未来嘅手段咧系会用尽唔同嘅手段、唔同嘅方法嚟去进攻嘅。佢嘅呢个预测咧，其实好啱啱好啦，就系预测中咗嗰阵时就系九一一事件吓，嗰阵时就系恐怖分子将成个客机冲去美国大楼，即系打一个恐怖战争，美国入咗一场佢哋未曾设想嘅，由传统战争里边，即系例如越南战争啊、海湾战争啊，呢一场咁样嘅传统战争，变咗咗一个未曾设想嘅恐怖战，即系恐怖主义嘅作战里边。咁即系中国提出完呢个理论嗰阵时咧，05年嗰阵时，美国嗰阵时时任中将 嘅馬蒂斯，即係後來我哋見到嘅特朗普嘅國防部長馬蒂斯，佢喺2005年嗰陣時，其實佢寫了一篇文嘅，就係叫做呢個零混合戰嘅崛起嘅。咁佢咧喺個文章裏邊咧，佢就提出咗就係下一場嘅戰爭咧，唔單止用常規手段，會用恐怖主義啊，會打宣傳戰啊、金融戰啊，各方面唔同嘅手段混合埋一齊。所以佢咧就叫混合戰爭，就係咁樣解，即係個所謂 hybrid warfare。咁佢咧就有咁樣嘅一個概念，佢就覺得未來嘅戰爭咧，未來嘅敵人咧係唔會好似常規思維咁樣同美國對抗，會用一系列唔同嘅方法啦，打超限戰啊、遊擊戰啊、恐怖戰啊，唔同嘅方法嚟去達成佢哋嘅目標。咁而呢一個嘅構想咧，啱啱好咧就係喺即係我哋頭先講到啦，俄羅斯嘅一個國防部長邵伊古同埋係以及係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上台之後，佢哋就係聽咗馬蒂斯嘅呢個概念，就係發展佢哋版本嘅混合戰。咁最終得出嚟嘅成果咧，就係我哋見到就係喺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以及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東部嘅大大小小嘅一個戰爭裏邊，俄羅斯用咗呢一個嘅混合戰，即係或者係所謂格拉西莫夫提出嘅俄版混合戰，亦都即係格拉西莫夫主義嘅一個嘅作戰嘅構想。喺呢啲嘅戰爭裏邊咧，俄羅斯往後無論係喺克里米亞、烏克蘭東部定係敍利亞都好，佢哋咧都係大量去使用佢哋嘅宣傳嘅文宣，佢哋嘅大外宣嘅平台嚟去達成佢哋目標嘅，大量去干涉其他國家對於佢哋嘅政權嘅認同啦，佢哋軍隊作戰嘅軍心啦，用一系列嘅方法嚟去顛覆對方嘅作戰意志。咁其中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就係當2014年打緊烏克蘭東部戰場嘅時候，大批嘅烏軍不戰而降。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就係好似我哋中國嘅一個傳統嘅想法，就係話不戰而屈人之兵。佢就係正正就係用緊呢個好例子，俄羅斯嘅軍事思想佢嘅構想，亦都係呼應咗我哋中國即係所謂就一向以嚟嗰種就係上質伐謀，用腦嚟去打仗，唔需要直接同佢硬刀硬拼咁樣去砌。咁俄羅斯嘅整個國防構想其實就係呢種格拉西莫夫主義，而我哋喺戰爭裏面開初見到點解俄羅斯會咁敢於去派一支少數嘅部隊 VDV， 即係俄羅斯嘅空降兵去突襲基輔機場，其實就係想要去打場混合戰嘅呢個嘅作戰嘅構想。突襲基輔可以就係所謂活捉澤尼斯基，令到成個烏克蘭嘅政府係快速崩潰，但係啱啱好普京冇諗到，佢所遇上嘅對手就係一個同樣好識得去打宣傳戰、好識得打認知作戰嘅一個對手，嗰、那個就係澤尼斯基。 Louis， 我都想問一下咧，因為頭先講到話關於個混合戰或者超限戰咧，其實我覺得要打得好，其實都幾難。我嘅意思係話咧，佢嘅國力或者佢對於整個世界嘅影響力，都需要去到某一个程度，佢先至可以从各方面，唔单止系真系喺军事上，好似头先话喺个心理宣传上，可能金融上或者其他方面，同时间去作出一个进攻，其实都几难。我觉得如果要做呢一个咁样嘅超限战或者混合战咧，其实佢都需要部署好耐。我想问一下就系、是、喺俄乌呢一次嘅战争里边咧。其实双方，我想尤其是俄罗斯啦，他怎样去部署一开头想着打这个混合或者超限战呢？ 感谢你的提问。其实我们如果去回想回最初这一场战争呢，是到底几时开始有一个风声的呢？当然我们可以追溯回2014年，但是这个太远了。但如果大家心水清的听众应该会记得，就是上年大概7月8月左右，总之就是下半年左右的时间，英美有些媒体就放风说俄罗斯有可能入侵乌克兰，这个就是那时的一个的消息。咁咧，俄羅斯最初咧，甚至即係佢一路打仗之前，即係真係開打入侵烏克蘭之前，一直都否認呢啲消息嘅，不停咁即係例如話，今日俄羅斯我都經常睇嘅，以前嘅時候就係、是、即係多個接觸媒渠道，咁佢哋就係經常去放風咧，就即係去嘲笑呢啲歐美媒體嘅指控咧，認為佢哋呢啲嘅指控全部都係不實啦，去嘲笑佢哋啦，諷刺佢哋啦，諷刺歐美去將俄羅斯渲染成一個嘅入侵嘅國家啦。 渲染俄罗斯有几咁热爱和平啦。俄罗斯打嘅大部分战争系我哋头先讲到嘅卫国战争，都系一啲防御性嘅战争，佢哋不停咁宣传呢一件事。咁而呢样嘢又的确好 work， 因为坦白讲，对于欧美嘅人嚟讲，即系俄罗斯，我哋讲紧2014年开始，佢哋系开始紧去用格拉西莫夫主义或者混合战嘅呢套构想，其实系好 work 嘅。喺美国嚟计，即系你讲紧无论你系一个中意即系苏联怀念苏联，或者系中意社会主义嘅一个老左派又好啊，或者你系中意听特朗普 QAnon 嘅一啲阴谋论嘅一啲嘅右派都好啊，你听完主流媒体，你觉得拣无可拣嘅时候，你一定会听 RT 嘅。咁呢个就系俄罗斯话杀著，或者佢一直以嚟嘅部署就系唔单止要向乌克兰，即系尤其是乌克兰俄语地区啦，佢哋嘅渲染更加犀利啦，更加攻势更加凌厉啦，喺宣传上战上高，喺英语国家佢都好大批嘅忠实听众同 fans。呢个你就见到就系俄罗斯长期以嚟嘅布局，其实一直都打得好靓喺宣传战上高。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格拉西莫夫主义。讲到底，佢都系用尝试，就系喺俄罗斯有限嘅国力里边，好似头先所讲就系去尝试去支撑足够嘅力量，令到俄罗斯可以达成佢嘅国力嘅一个即系国家嘅一个战略目标。但系个问题就系俄罗斯本身军队相对上只系得少数嘅精锐，格拉西莫夫又好，绍伊古又好，抌咗十年嘅钱，大部分都系摆喺好少数、好精锐嘅、好犀利嘅俄军嘅武器上高，所以佢哋去打啲小嘅战争，譬如去参与或者干涉叙利亚战争嘅时候，佢哋打得好靓嘅，或者系欧美甚至都会称呼佢哋系一个好精彩嘅小战争打得，咁甚至系美国陆军，即系见成个美国军队见到俄罗斯嘅表现，甚至系佢哋提出一个所谓2028年陆军嘅构想，觉得佢哋嘅陆军咧，如果要喺未来要打同俄罗斯打下一场战争，必须要进行全面嘅改革，如果的话，佢哋冇机会可以打得赢俄军，咁呢个就系点解美国陆军即系见到俄罗斯都觉得系需要去转型。但系呢一次战争里边咧，你讲得啱，俄罗斯嘅国防部署其实系出咗好大嘅问题，佢哋冇谂到即系格拉西莫夫本身去设想佢嘅国防政策嘅时候，就系想要打啲中小烈度嘅战争，佢未谂过要打一场全面嘅入侵性嘅战争。所以嗰阵时佢嘅国防政策或者一直以嚟俄罗斯嘅国防政策都系所谓一个主动防御嘅政策，未设想过一个系主动入侵嘅一个政策。所以呢个就系可以咁讲，就系百万嘅俄军实际上系打紧一场佢哋未曾设想、未曾预想嘅战争，打一场陌生嘅战争。所以呢个就系点解俄罗斯嚟到佢今日战争第29日，佢哋会陷入咗一个失利里边，或者甚至可以讲，好似美国战争研究所嘅报告里边咁讲，就系俄罗斯嘅初期战略目标已经全盘失败。 嗱，呢度我想补充少少咧，关于宣传战啊嘛。咁其实咧唔使讲紧最近呢一场嘅战争，其实俄罗斯嗰、那个。即係威力咧，喺嗰個宣傳效力上面嘅威力咧，大家知道，譬如通俄門，咁已經令到成個美國政界人仰馬翻。究竟拜登係俄羅斯嘅 friend 定還是特朗普先是俄羅斯嘅 friend 咧？哇，鬼影重重！當時直情大家見到成個美國簡直係亂作一團啊！我形容係咁，即係俄羅斯其實放下風出嚟啫。咁究竟仲要而家講緊嗰個唔知邊個嗰、那個手機或者個筆電，究竟而家裏面嘅內容係啲咩？同呢個俄羅斯有咩關係咧？嗱，呢一啲咁樣嘅招數咧，喺早幾年之前咧非常成功。咁甚至乎咧，有唔同嘅國家都想效法佢嘅，我哋知道。咁但係咧，當我哋今次頭先阿 Louis 都講到咧，今次我相信俄羅斯之所以，我諗無論話失利好，或者甚至乎有啲人誇張啲話失敗啦，但係我哋預見到一啲情況咧，係佢哋真係冇諗過嘅。其中一個咧，我都值得介紹俾大家識嘅人物咧，就係烏克蘭嘅副總理，31歲嘅啫，呢個費多羅夫，你真係估佢唔到。咁佢咧，其實佢另外一個角色咧，就係一個叫數位轉型部長，簡單嚟講就 IT 人啦嚇。咁佢做乜嘅咧？其中同埋佢條團隊咧，今次喺個戰爭度咧，佢竟然咧，我相信咧，發夢俄羅斯人都冇諗過咧，佢面對嘅就係咧一班用 Twitter 打仗嘅人啦。咁點為之用 Twitter 打仗咧？就係、佢不停 tag 啲各國嘅巨頭政要有錢佬，咁其中一個非常成功嘅例子就係佢 tag 到呢、這個大家都叫做叫鋼鐵俠嘅 Elon Musk。你真係冇諗過咧，成個星鏈系統俾佢拗到翻嚟。於是乎咧，即係大家知道喺戰爭裏邊咧，個通訊器材非常重要。咁基本上俄羅斯都追住嚟打㗎啦，炸電視塔啊，炸各種通訊設備。咁 但係咧，因為咧。成班人就不停喺度踢人啊嘛，咁踢完人之後咧，咁啊佢哋又俾反應，於是乎咧成件事就變成咗一個全面嗱呢、這個全面戰爭，甚至乎咧你會發覺好多黑客嘅組織啦，而家搞隊國際 IT 軍團啊嘛，一路喺度 hack 緊，即係俄羅斯以往好出名就係佢哋嗰個 IT。即係戰略部門都非常厲害，咁但係而家咧，佢基本上好多時候咧，佢都要應付防守緊啊，因為嚟自全球唔同各地嘅人咧，都據說都喺度參與緊呢一場網上嘅戰爭，嗱疲於奔命。嗱，仲有好多嘢我哋估唔到嘅就係咧，嗱呢個絕對係同即係成個大嘅資訊科技之下的大環境變了有關係，譬如今次其中一些呢你當好笑的片段又好，或者你當是一些我們估計不到，譬如農民拖拉機收割大量的、這個武器，甚至乎收割這個飛彈發射系統，誇張到那這些片呢怎樣流出的呢？以往呢就可能有個記者隨團地跟著，這一類的傳統的宣傳呢很多時候被人的感覺就是咦，這些是不是外宣來的，是不是我們來做一些 propaganda，即係一啲宣傳嘅效果啊！咦，而家唔係，我哋譬如我其中一啲片段，我嚟你又知我實睇呢啲噶啦。Mills， 譬如我見到啲美女著住條長裙短裙唔係長裙 ，sorry 啊，喺度開嗰啲坦克，點樣執咗坦克翻嚟，點樣教啲人去開坦克啊？呢啲喺戰爭初期已經見到嘅片段咧，就令到我哋覺得咦件事咧，咦原來咁得意，平民都變成咗一個唔單止公民記者啊，甚至乎佢係變成咗一個外宣之一。谂我哋以往都净系见到嗰啲咩细路女唱只歌，然后喺度即系喊晒咁，然后你引大家同情。但系今次系好多唔同嘅，甚至乎 TikTok 战啦，有啲人叫做咁啊 TikTok， 大家知道一个好多人用嘅一个软件啦。咁佢里边其实就好短嘅时间里边就教你点样用呢个唔同嘅武器。咁嗱呢啲已经系完全预想唔到嘅。咁另外仲更加夸张就系咧，譬如国防部长乌克兰嗰边，亦都咧。公開利誘俄羅斯嘅士兵投降，亦都直公開直播咗咧呢個佢同媽媽，即係呢個俄羅斯軍隊年輕嘅俄羅斯士兵同埋佢媽媽嘅一啲對答。嗱呢啲基本上咧，我絕對相信咧，就甚至乎你係任何一個大國嘅宣傳部長、宣傳系統咧，諗都冇諗過用呢啲咁土炮嘅方法咧。嗱，而家於是乎變咗，我形容啊呢個字係，我形容而家咧俄羅斯陷入咗一個咧資訊上面嘅一個巷戰啊，因為你係冇辦法打到任何一個嗱，譬如你我話呢、這個通訊社係有問題嘅，咁傳統就係我炸佢即係。話佢嘅資訊有問題啦，但係而家周地都係，甚至乎係人都做緊，仲有啲黑客組織啊，做緊唔同嘅嘢。嗱，於是乎咧，我諗呢個全新型嘅戰略效果咧，我諗係連咧講超限戰啊，講混合戰人咧，都從來冇遇上過。Lewis 係咪都係有咁嘅情況啊？ 嗯，的確係啊，我覺得即係如果要用翻一個好貼切嘅一個話語嚟比喻啦，我會選擇去舉就係毛澤東佢以前打。解放戰爭嘅時候，即係打國共內戰嘅時候，佢嗰陣時有一句説話就係、是：點解我哋可以打贏呢、這個即係全副美械嘅呢個國民黨部隊啊？因為我哋係打人民戰爭啊嘛，喺呢個人民戰爭嘅汪洋大海裏邊如魚得水啊嘛。咁呢一句又好有趣嘅，即係如果我哋貼翻入去呢場嘅戰爭裏邊，的確係人人都有部手機嘅時候，即係比起我哋講緊70年前或者80年前嘅戰爭，更加進一步，或者我哋講緊即係30年前打海灣戰爭更加進一步。人人都有手機，人人都能夠將佢嘅資訊直接去發放嘅時候，呢、這個就形成咗一種去中心化，即係你冇大台啦嘛，冇一個大嘅電視台嚟去作主導嘅時候，冇咗呢啲嘅centralize 中心化系統嘅時候，大家都去中心化，大家都能夠發放佢嘅資訊嘅時候，大家都變成咗戰爭嘅參與者。就算遠在香港嘅我哋，都能夠直接睇到呢場嘅戰爭，直接去同當地嘅人有個互動，甚至即係部分海外人，甚至直接捐款去當地去參與呢場嘅戰爭，即係變相去參與呢場戰爭。呢個就見到現代戰爭嘅威力。我哋甚至係喺依家都好，都能夠參與呢度呢場遠喺千里迢迢之外嘅戰爭。 喂 ，Milsa， 你揀一隻歌喎、啊、第二節嘅時候，不如等你講講你揀咗隻咩歌啊？ 好啊，揀咗阿陳冠希嘅《戰爭》啦。我覺得歌詞咧，可能少少形容緊阿普京咁樣。 就去打仗，打属于我自己的一场仗。假如现实世界根本就是一个战场，咁一切现象是不是一堆残酷假象？假如现实要我去打一场假仗，打出乜嘢旗号，打一场怎样的仗？打得不好，我的生命就只画上句号。问得不好，我应该问生命一个乜嘢问号？问我飞鹤先可以有几多几多？问我童谣用乜嘢好，国吹乜嘢悲歌？歌舞升平嘅世界，可听到去传歌曲。中人生的时候，只有剩低几个几个。我问我，我的战友是不是就是我一个？我为我的生命战斗，要我保卫我。我话我进一步退一步，我都难过。我想过放弃，我不再识分对错。 成日顾前顾后，身不靠行左转右，是我打你尽自作自受。 看着看着听着， 能不能听着有个好声响？是否每个人都是盲将？你的字眼能否当手枪，然后将它瞄在我身上？你当我死我还在站着，再请你回来打我还在站着，就那么一句话就得把我毁了。慢着，什么国旗，谁在下命令，谁的计时器，谁是我师弟，谁是我的弟？可不可能是好人吃鼻子差的人无法容忍，这不是聚会咱们确认定格都不忍，甚至没人因为我这辈子死的不能听过喊的换人换人，还我仍是我的自尊。有一刻你发现精神能抵挡欲望，习惯毫不你的完成你所有悲伤。死我是否可能是我生命的解放？问题是我自然死但不知为何要解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如果唔能够成功压制疫情，达唔到动态清零及保持平衡，就难以同内地恢复通关，对香港经济影响更大。他话今年经济增长预计是2%至3.5%，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摆喺3%，认为唔难达到。陈茂波接受中新社访问时话：今波疫情对香港经济打击好大，政府由多方面采取逆周期措施为市民纾困。被问到政府的抗疫支出，他话自疫情两年前发生后，政府共动用6000多亿元，占香港生产总值超过两成。对于外资关心香港疫情走势，并认为会影响营商环境，陈茂波回应话：疫情为香港带来短期困难，但是基本优势仍然是非常好。一名男子被指2019年12月响应大埔超级城的反修例行动，早前被裁定游荡罪成，判囚9个月。被告不服，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法官黄颂厚今日颁布判词，驳回定罪上诉，但刑期就上诉得直，减刑3个月，改为判囚6个月。法官指36岁被告杨浩然案发的时候身处人群之中，并连同多名蒙面人尾随人群进入商场一间餐厅，逗留了1分42秒后离开。但明顯沒有意圖光顧，而是故意藉住在餐廳出現，以支持和鼓勵其他人搗亂，有默契地製造麻煩。法官認為原審裁判官的判決合情合理，定罪穩妥，駁回被告的定罪上訴，但刑期有下調空間。有報道指11间航空公司去信特首，呼籲取消機組人員起飛前和抵港時的新冠病毒檢測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證實收到有關信件，她強調暫時不會放棄外防輸入政策，否則和內地或者海外通關的機會會隨之減低。有學者認為短期可以放寬外國客機機組人員檢測和檢疫安排。副課人委員會指出，相關檢測安排並不過分。中國東方航空客機墜毀事故，當局說未有放棄尋找幸存者，並且已經將搜索範圍擴大到近20萬平方米。 发现飞机发动机、齿轮箱及飞机主起落架残件。超过230名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工作组，全面展开遇难者身份鉴定和 DNA 检测比对工作。至今发现部分遗体残骸，并且发现和提取了过百份遗物。东航代表说，客机失去联络前通讯正常，没有发出任何紧急代码。民航局官员说，继续搜寻第二个客机黑盒。至于日前找到的第一个黑盒，驾驶舱语音记录仪因为储存芯片受损，未知几时能够展开数据下载和分析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64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06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21.82，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1，人民币6.38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兑美元0.752，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56美元，卖出1960.6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最 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就将会取消九个国家的禁飞令。香港总商会的总裁梁兆基 希望令所有的即外国旅客都入到境，这才能够回复正常的商业活动。 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 我相信这个再下一步，现在这么多案例，个日子都去谈未必合适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开心日报日日发放正能量，朝朝为大家打打气。我哋推出 开心加油站， 喺疫情下，无论你见到、听到、亲身经历好人好事，欢迎你喺开心日报嘅专业分享，我哋有机会读出你嘅故事。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杜文慧、 陈淑兰、 黄桂兰、 林超荣、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同你齐心抗疫， 加油站。 一起走过， 方怡晴一路在你的歌唱历程，不是很喜欢争名夺利的中人。 我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开心，我觉得我过得自在高兴。最好你不要问我， 不要问你， 记者不要找我，走出去都叫做人识一下。我几个挺好的，不得的了。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宝佩瑜，还有我方怡晴， 同我谢永康 一起走过。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在博益出版社还未退出江湖的时候，他出版了一系列的小丛书，通俗而又耐读，例如说顾西蒙的《周日床上》，钱玛丽的《穿 Cancel 的女人》，胡冠文的《爱恨香港》，陈冠中的《太阳高的梦》。这些作品和现在介绍艾代的《我是中区丽人》可谓同期非常流行于当年的阅读界。 在这堆流行作品之中，我读偏爱《我是中区丽人》这一本书，在作者艾黛笔下，一个活灵活现、性格鲜明的中环现代都市打工女性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中国人爱说，不同的时代自有不同的作品，创作紧扣时代。艾黛在当年撰写专栏的时候，写她的《中环上班生活》，尽显中环写字楼一个女职员的生活面貌，既写社会百态，亦都写现代女性心理，所思所感，所爱所恨，一个现代女性写出现代社会的色相，可谓日化日世界。在努力生活搏杀之外，内心的寂寞以及矛盾亦都散落于篇章之中。 我们试读书里面的其中一页，中午吃饭的时候，到史提拉的房间闲聊的时候，顿觉世界变了，我心目中的偶像竟然在这织冷衫，我为之惊叫起来。史提拉，你要做归家娘吗？他说， 不是，这一阵子工作上给了我太多的挫败感，太令人气馁了，织冷衫是唯一可以给我成功感的差事。 这个就是他的织毛衣管理学吗？我说，你那个杨波士啊，看到你这样织冷衫，他会怎样说呢？他说， 我跟他在冷战之中，我不介意他看到我在非办公时间内织冷衫，我在这展示给他知道，我现在就是得闲没事做。 用织毛衣来表现愤怒，我还是第一次听见的。杨波士刚刚在房门走过，杨波士这样问史提拉，织给谁的？他答， 织给在家那条狗。 史提拉在这场冷战之中用织毛衣来表达他的不满，真是高招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是中区丽人，作者艾黛，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月25号星期五晚，广东广西。今晚的主题是战争宣传战，我们的嘉宾是不曾远去的硝烟的这个军事平台的负责人 Louis。 Louis， 我们刚才在外面都哇真的谈了很多东西，很可惜就不能够全部带在这里我们再讲。但其中呢，我都有几个问题最后这一节都想跟大家一起谈一下。其中一个呢，我们都想讨论的就是你预计来紧在个战争的走向啊。嗱，啱啱我哋可能都講下戰爭走向啊，咁啊，另外咧，頭先喺出邊都有講過嚇，呢個咩 TikTok 戰啊嘛，你都想講多少少嘅，不如先講 TikTok 嗰度先啦。 好啊，實際上呢一次咧，即係啱啱阿 Tommy 就係佢舉咗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啦，佢就係話呢場即係對於烏克蘭嚟講就係打 Twitter 戰啦。其實俄羅斯都打緊 TikTok 嘅，或者打緊抖音啊其他平台，即係例如話開戰第一個星期有一個好有趣嘅一個觀察嘅，就係、是、俄軍嘅空降兵就自己自拍喺。即係高空上高降落嘅時候，將佢自己嘅片擺上去 TikTok， 就想要去受即係去攞關注、攞歡迎啦。另一邊小卡德羅夫車臣部隊同佢嘅士兵部隊係啦，都係同樣都係不停咁去打宣傳戰，聲稱自己咧就係即係好打得嘅世界上最打得嘅其中一支部隊啦。咁佢哋都係即係聲稱，例如話卡德羅夫就曾經講就話要令到澤尼斯基係叩頭向普京認錯嚇，即係有啲好戲劇性嘅一面嚇。咁呢啲就喺一啲國家裏面都好受歡迎啦嚇，或者有啲人好熱衷於就係去宣傳啊普京係點樣犀利，佢點樣硬漢，點樣強大嘅獨裁者形象，車臣部隊點樣打得。俄軍咧又點樣光榮嘅歷史傳 統，佢哋點樣將紅旗插喺呢個柏林國會大廈上高，哇！真係一聽咧就睇到，令人真係哇！如果你唔係有去讀過相關歷史咧，真係會熱血沸騰，想要去啊懲戒呢個烏克蘭，即係想要自己都參與埋一份。咁呢個就係一個好明顯點樣去使用混合戰或者係宣傳戰嘅一個嘅。即係好簡單，以細小嘅例子，以細入微去觀察到嘅一個嘅宏觀嘅狀況。咁嚟緊我都想啊，即係回應阿 Tommy， 就係想講預測下未來戰爭嘅走向啦。咁我自己有冇水晶玻璃球嘅？咁戰前嘅時候我都接受過啲採訪啦，都有大概嘅評估啦。咁嚟到去即係戰爭29日啦，咁我就唔敢講我自己有點樣特別嘅預測，但係用翻美國即係我自己一直睇嘅幾個最主流嘅智庫啦，譬如講係美國戰爭研究所。咁佢哋嘅預測就係第一輪俄羅斯嘅戰略預想其實已經終告失敗。俄羅斯嘅戰略預想原本最初係就係要將烏克蘭係去納粹化啦，去軍事化啦。咁第一個目標點樣達到啊？去納粹化就係嚟話去將烏克蘭嘅政權去顛覆啊，澤尼斯基嘅政府係將佢係清除啊，去建立一個俄國嘅即係。培植的一個的政權啦，咁另一個第二個做法點樣去軍事化？我即係以前我冇記錯嘅話，就係即係開戰當初其實都已經講過，就係話俄羅斯係想要嘅，即係如果佢要達到呢個構想，就係重兵去包圍合圍烏克蘭嘅主力部隊，去達到去軍事化呢個構想。但係而家睇嚟咧，即係用翻美國戰爭研究所嘅說法，就係俄羅斯呢兩個戰略目標基本上都達唔到啦。咁但係咧，依家都有少少僥倖嘅。咁依家咧喺即係最戰爭最激烈嘅地方，其實係喺成個烏克蘭嘅東南部啦。咁就係馬里烏波爾呢一個人口戰前人口40万烏克蘭嘅第十大城市，就係一直有大概係20000人左右嘅烏軍部隊係一直俾俄羅斯圍攻緊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頭先亦都提到啦，就係亞速營，亦都係喺裏邊嘅。咁俄羅斯一直都宣稱佢哋要係達成去軍事化同去納粹化呢兩個目標啊嘛。咁咁啱好呢支嘅部隊喺馬里烏波爾嘅表現，其實就係正正可以去呼應俄羅斯想要達到嘅呢兩個戰略目標。所以嚟緊咧，我會即係大膽去講，就係話嚟緊嘅戰況係對於即係馬里烏波爾嘅戰況，對於成個烏克蘭有一個好關鍵嘅作用。因為如果守軍能夠撐得住、撐得夠耐嘅話，佢哋能夠極大咁樣拖延俄羅斯主力部隊嘅進攻方向，拖延佢哋嘅有生力量。例如話，我哋見到即係最近都有個好hit 嘅一個嘅。即係一個好關鍵嘅性嘅例子，就係嚟話俄羅斯嘅精鋭部隊150师，佢嘅師長俾人哋俾烏軍擊敗咗啦，佢嘅黑海艦隊係啦，佢嘅副司令係擊敗啦，甚至係佢嘅海軍步兵，即係俄羅斯好打得嘅海軍步兵，佢嘅旅長都有可能係即係俾烏克蘭係擊敗。咁當然啦，呢個就烏克蘭方面嘅宣稱，我哋唔敢確實啦。但係你都可以，大家可以側面見到，就係呢一場嘅戰爭有幾咁關鍵，佢好有可能成為即係呢場戰爭裏邊嘅另一個史大林格勒戰役。即係我哋如果熟悉二戰嘅朋友就知道呢個係二戰嘅蘇聯方向其中一個轉捩點啦。咁所以我都會講就係呢場戰爭其實未來落去會變成一個持久戰，好似美國戰爭研究所嘅預測咁樣。咁其實呢個咧都係好即係各有各説嘅一個説法嚟嘅。俄羅斯咧最新消息佢哋就聲稱自己已經完成咗第一階段嘅行動，完成咗佢哋嘅目標，想要去解放成個頓涅茨克，咁呢個佢哋嘅説法。烏克蘭就調翻轉嘅，烏克蘭澤尼斯基咧就宣稱烏克蘭已經進入咗戰爭嘅轉捩點啦。所以我哋見到嚟話最近都有局部唔少零星嘅烏軍嘅反攻。咁嚟緊雙方去打持久戰、打消耗戰，到底邊一方會係勝出咧？咁我就唔敢去下一個定論住。咁我都想就即係呢件事就係留翻俾最專業專家嚟話，大家去多啲去觀察，唔單止去睇主流媒體，可以睇下嚟話美國戰爭研究所，睇下蘭德智庫，睇下外邊係點樣去睇呢場戰爭咧。尤其是係一啲最頂尖嘅，真係國師級嘅人馬，坊間上高嘅一啲嘅預測，其實根本就比唔起佢哋，因為佢哋先係真正嘅專家，比起我哋呢啲行外人。咁我自己即係要講話戰爭嘅預測或者大概分析，其實都係睇佢哋嘅。咁所以我嘅即係大概嘅預測或者大概嘅分析就到呢度啦。 其實 Louis 咁樣講咧，會走向一個持久戰，同埋呢個方向都會係咁啦。咁頭先都講咗，可能係俄羅斯嗰邊會點做。我如果係宣傳戰嗰個角度去睇嘅話咧， 其實我有少少擔心烏克蘭那邊會是怎樣做的，即我都想看看 Louis 又好或者周Sir會怎樣看。例如啦，即其實在這29日裡面，其實烏克蘭的宣傳戰我會說是應該對於世界各地的人的看法或者觀感來說算是挺成功的。咁但係依家呢好似頭先阿 Louis 都有講到少少話，而家可能係其中一個嘅拐點又好，我覺得佢開始都嗰、那個宣傳方向呢都會有少少變，例如佢而家可能會講緊點樣去制止戰爭啦，即係似係近排成日都會講到嘅，同埋呢當然啦，即係其實拖延咗對於俄羅斯係不利嘅，但是其實拉長了呢對烏克蘭呢亦都不是特別有利的情況，例如他現在最強的宣傳戰，他可能會遇到世界各地的人會不會開始對於有些抗戰疲勞呢，因為這個情況你都可能會看到了，例如世界各地對於支持烏克蘭的一些的遊行啊或者一些的抗爭啊，在世界各地你基本上都在这29日里面其实是很多啦，同埋都几算是几激烈同埋几齐心大家去做啦。咁依家我觉得比起之前是个力度是减咗嘅。又或者是因为个宣传在呢一啲嘅各地嘅抗争里面嘅报道少咗都唔定啦。但我都驚緊呢一样嘢係会越嚟越少啦。大家關注度會是越來越少啦，咁嗰個時候呢對於烏克蘭佢擅長或者佢而家靠個宣傳戰希望係得到一啲嘅支持，我覺得我驚佢會有一啲嘅不利，又唔知道大家會點樣睇，或者佢會轉向係點樣宣傳囉，即係烏克蘭。 好啊，咁我大概讲下啦。其实乌克兰即系依家的确系面临个好重大，我都会咁样形容，就系一个都重大危机喺宣传战上高，就系当战争一拖延啦，拖一个月零左右啦，其实嗰个民众嘅关注或者全世界关注系会减弱咗嘅。即系我举个例子，依家都冇人会关心缅甸嘅战况啦，但系当你打紧内战嘅，数以千万嘅人系流离失所，我哋见到好多嘅婴儿系死喺罪军缅甸军方的炮火之下，但是再多的宣传都难以去唤起人冷漠的心。这个是工业化社会无可避免会面临的问题，就是人的宣传关注是有限度的，你就算是再整一些很犀利的文宣出来都很难再去唤起人的关注，这个就是一个悲剧。坦白说人的关注是始终有限的，我们能够做的事都有限的，或者再多的捐款可能初期的时候很踊跃，但是到现在战争来到去第29日其实越来越减弱的，我们看到这些是一个很大的悲剧的，大家都忙着大家的工作，为什么要去关心这件事呢？其实这个就是俄罗斯方面都打紧的一个无声无息的宣传战，两边都是各自为了自己的战争而战，那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其中一方呢？这个就是一种很犬儒主义的一个心态，其实这个都是俄罗斯一个杀着。为什么俄罗斯当初的宣传战会是失效，就是因为西方禁绝了俄罗斯的媒体，例如 RT 啊或者卫星报啊，在 YouTube 啊在 Facebook 啊在 Twitter 上高的发言嘛，令到他们的 channel 没办法去讲到他们的 voices， 没办法表达到他们的声音嘛。那这个都是俄罗斯方面一直打的事，就是为什么西方要禁绝这些平台啊？你们是讲这个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来的嘛，为什么你们要去禁绝我们的平台啊？这个就是俄罗斯也都是打得，即是现在是越来越开始见到他们越来越占上方的一件事，甚至都我们会见到网络上有越来越多人会是即是去评论这次战争的时候，他们不再关心，会去问为什么要关心啊？我们的生活难道不够悲惨吗？我们所工作的每一天难道不够灰暗吗？即是当大家去越来越转向这种悲观主义、犬儒主义、漠不关心，个个都只是去想自己利益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我们不再关心其他人的时候，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其他人也都不会再关心我们。那这个就是我自己会讲，就是在宣传线上高乌克兰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不单止是俄罗斯的认知作战，这个也是人性的弱点，人性软弱的一面。 我用八個字形容呢個悲劇啊，長貧難顧啊。第頭嗰四個字就係長貧難顧。另外一個更加慘嘅情況就係，即係頭先你講咗啦，即係人情就冷暖啊，好明顯咧。我哋即係嗱，你話要俾武器或者俾各種嘅支援，咁哇大佬啊，你俾幾多次？咁你到最後打到咁上下，其實咧真係審美疲勞啊！大家都打到嗱，咁呢個情況咧，我哋即係當然啦，無論係戰爭好，甚至乎我哋今日 specific 講宣傳戰都好咧，其實總體都係同人類嘅嗱，呢個又未必係弱點嘅，我自己諗可能都係人類嘅一啲優點都唔同，就係我哋都唔係成日想鬥爭嘅。如果我哋成日都 keep 住要鬥爭到永遠嘅話，咁基本上就好難生存落去。咁我哋都希望尋求一啲和諧嘅和平嘅狀況。咁而家唔知道和談會點啦？咁啊，到最後和談究竟係一個策略定還是係一個嚇下三攬嘅？其實係談談打打炸低低嘅嘢。咁呢個我哋真係無從稽考，亦都唔會知道。咁但係咧喺成個我哋即係今日我哋講宣傳戰嘅過程咧，其中一樣嘢我自己都覺得有啲嘢學到嘅，就係、喺你哋個 page 度啦，或者我哋自己睇嘅過程裏面咧，我哋點樣揾啲資料去睇啊？嗱，我覺得即係最後嘅時間，我都想講講嗱，你哋個 page 裏面都有提過嗱，因為咧開頭大家就猛咁喺度數咧，究竟有幾多架俄軍坦克就收咗檔啊？啊，幾多架呢個烏軍嘅戰機就冧咗落地下啊？咁大家就喺度各吹各的調啦嚇，4000個軍事目標被打擊啦，咁樣究竟有冇咁多个咧？咁样嗱，你哋用咗个几有趣嘅方法就系、是、咧，你睇咗一个系咪土耳其嘅网站啊？佢哋真系逐个数嘅喎，呢个系点样？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 好啊，嗰个系叫Oryx 嘅一个嘅观察网站 O R Y X， 咁佢系一个土耳其嘅军事分析家嚟。其实我睇咗佢好耐噶啦，应该由叙利亚战争开始啦吓，就我大概中学时期开始睇嘅，就如果计翻嘅话嗰、那个数嘅话，咁就佢哋一直都系去做即系。只要逢親戰爭上高見到有社交媒體上高一爆料，損失咗坦克，損失咗技術裝備，因為技術裝備可以好容易睇到嘛，坦克、裝甲車、飛機，佢就會即刻去做一個網上開源嘅 open source 嘅，或者我哋用一個稱呼，一個學術啲稱呼就係 OSINT 係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嘅一個方法嚟去將呢啲嘅數據收集起嚟。咁當然啦，呢啲數據有啲係會係即係唔係咁準確嘅，譬如講部坦克，你冇錯有圖有真相啊！佢成個網站所有雙方點算嘅損失，佢都會即刻有圖有真相，即刻見到部坦克幾時損毀喺邊一度，大概喺邊一度，係點樣嘅情況係俾人 capture， 即係俾人哋去俘獲咗啊，定係俾人 destroy 咗啊，俾人哋摧毀咗啊，俾人哋去 damage 咗、損傷咗啊。佢唔同嘅情況，佢都會去列出嘅。咁當然會有啲係失準嘅情況啦。咁但係佢總體嚟講，成個網站係將成個雙方嘅損失完完全全都點算曬。咁佢成個嘅網站係的確好犀利，因為佢哋係即係依家可以見到就係社交媒體或資訊戰，冇錯係充斥住好多謠言，但佢仍然嘗試去揾真相，嘗試去清點一個大概嘅畫面，即係雙方嘅人員損失咧。坦白講，我自己都冇一個準確嘅數字，因為呢個都係各自各説。但我相信有圖有真相，有一睇飛彈炮損失呢啲都好確切嘅。即係尤其是而家大家都有電話，都有手機嘅時候，其實有啲嘅謠言咧係唔好似以前咁容易係傳播。譬如講，如果烏克蘭方面對於例如話俄羅斯嘅將領，佢係有一個嘅虛報嘅損失或者虛報嘅擊殺，好簡單啫。俄羅斯將軍露一露翻面出嚟，去宣稱翻自己冇死到，咁呢個就已經可以破到烏軍嘅宣傳戰啦。但係依家見到好多俄軍嘅高級將領被擊殺之後，被烏克蘭宣稱擊殺之後，其實俄羅斯都冇破除呢方面謠言。呢、這個就見到其實哪怕係宣傳戰喺現代越嚟越盛行嘅年代都好，後真相嘅時代越嚟越即係越嚟越係流傳得越嚟多嘅一個時代都好，我哋都能夠喺一啲方法裏面去揾到真相，喺一個即係所謂一個一個傳即係有傳統嘅一個説法，就係叫做喺戰爭裏面受害者 first casualty 就係 truth 就係真相。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就係喺去中心化嘅時代，喺冇大台嘅時代，喺呢、這個大家都有手機嘅時代，有啲人 是会能够找到真相的。当然有些人就可能会是迷失了在数据的汪洋里面，但我相信我们总是能够有方法去将真相拼砌起来。例如 Oryx 就是刚才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它真的能够将双方的装甲车啊，或者飞机大炮的损失啊，装备上的损失一次过去给你去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去尝试去拼砌出战争的真实情况。咁我觉得即呢个系求真嘅精神，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嘅。我自己都有时候谂就系，点解我哋香港即系我哋一直以嚟都系讲，我哋系想要做超级联系人啊，第三方嘅观察角色啊？点解我哋冇咁样嘅平台咧？点解我哋冇咁样一个第三方嘅观察咧？冇一个客观公允嘅公正嘅一个嘅平台嚟去做咁样嘅一个 assessment， 咁样嘅评估咧？咁呢啲以往都应该我哋香港所谓中西合璧嘅城市里边可以做到一个方向嚟啊嘛。 今晚好多謝咧 ，Louis 咧，好立體地講咗成個宣傳戰啊！究竟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邊，作為一個好嘅例子啦，我哋當然都希望呢一場戰爭盡快結束。咁啊嗱，咁啊，今日我哋去到呢度啦，咁啊講下星期日老店咯。題目咧就係業啊，一個作業嘅業。咁啊，嗰個主講嘅主持咧就係文傑華啦、岑日飛同埋盧偉力嘅。咁樣咧，今晚咧送上最後一首歌，我揀嘅嚇梅艷芳嘅《愛像》，希望世界和平。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看世界到处战火正蔓延，看谁人平定四海的烽烟。看世界到处战火正蔓延，看谁人平定四海的烽烟。 用我的爱，用我亲切笑脸，眉眼轻笑出天柳甜，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远，长长欲血战，军队也敢讨厌， 血流暴力不。